七天不满意可退换。4007106108。 你有你的喜新厌旧，我有我的恒久爱恋，只要挑选了好物，花点钱也情愿。是的，我在说牛皮凉席。最热的三伏天里，凉席的选择与更替始终伴随着所有的家庭主妇们。还在用最老式的草席麻将席吗？为它可折腾了不少体力活。或者您已经换成了亚麻席冰丝席，滑滑的样子好看，凉度也适中了不少，毕竟是去年花了好几百块钱买的呢。可是今年因为忍受不了像床单一样会脏的纤维面，好心割水洗了一下就缩成一团，皱皱巴巴不能用了。哎，我们总是这样零零总总挑挑选选，钱花了不少，最糟了不少，最终还不如索性买一床牛皮凉席 哟。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价格，皮席子得多贵呀。确实，一床真正的牛皮凉席用料是40双皮鞋、30个包包，需要历经百道复杂的工序，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均成佐使才能完成，所以好的席子一定不便宜。比如孟德兰专柜8900，入驻商场打完折也不会低于4000多。而广播直销宣传推广渠道价，您今天只需要花一半的再一半。是的，只要1999。电话现在就立刻拨打，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有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一个月前还卖2599，怎么现在变成1999了？这正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席子的质量是完全一样的。第二，三伏天厂家补贴政策也是我们谈下来的。如果真的容易谈，也不可能拖了一个多月没有做牛皮凉席的推荐。所以现在如果您听到活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先预定一床。反正咱们是免费送席到家，满意再付款的。而且这一次提供7天，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就好。4007106108 4007106108。三伏天里凉席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但有人说我开空调啊，但凡是年纪稍长的朋友一定会站出来说空调受不了，别说制冷了，除湿模式27-28度都不能整夜开，关节啊都受不了，全身冰凉冰凉的。老天爷给的春夏秋冬四季都过乱了，是要出大毛病的。牛皮凉席就是很好的综合，它凉而不寒，温而不热，对劳累一天回到家的上班族也是彻底的放松。关键是啊，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1999元就能带回家一床了，用上好几十年，每年划下来才30块钱，真的跟您隔几年淘汰一床其他的凉席相比啊，来得更划算。而且皮席子铺在家里还能完全体现您的生活品味，谁去您家谁羡慕。4007106108 4007106108。好，看到订单在刷新。好，看到9374的王先生说，女儿大了，眼光挑剔了，新房子装修什么的都要好的，和他妈商量了买床牛皮凉席给他，这孩子不容易。好，看到7306的朋友，是李女士，说去年去同事家看到同事用的就是水牛皮凉席，儿子呢也喜欢往人家床上爬，自己摸着呢也确实舒服，今年啊自己也想订购一床。好，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一点时间了，今天呢是伏天补贴回馈价，1999就能买到孟德兰大品牌牛皮凉席了，比一个月前2599还要再便宜600块。这一个月我们都没有做活动，就是在谈价格，争取来真的是不容易，就是回馈。另外呢还不收送货费，直接上门给您验货，您满意之后再付款，铺在您的床上坐一坐摸一摸都可以， 还有七天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因为皮鞋子您一看就知道，一睡就爱上。好了，不多说，希望大家都能用上真正的好鞋，享受清凉惬意的好睡眠。1999这个价格真的是低到不能再低了，珍惜备货，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拭目月，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一部飘雪楼主写的八卷《汉朝那些事儿》全给大家讲完了，那为什么要单开一集要再说一下呢？在这部书里边第八卷当中，作者引用了很多话，在录的时候呢把这些我全都略过去了，但是有些内容还是应该在这里给大家有一个交代。这八卷书啊，基本上是把从汉高祖斩白芒起义，一直到汉献帝、汉朝灭亡、三国并起、英雄枭雄群力，基本上呢把这一段历史说得还算是清楚。那在第八卷当中啊，作者引用了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当中的阐述，他的观点叫窝里斗。窝里斗一曰阴，即不公开。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好同志、好朋友、好兄弟，笑容满面，一团和气。而背地里呢，那是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甚至使坏弄鬼、放暗箭、打冷枪。总之，当面说好话，背地里边使绊子。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当面握手，背后踢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窝里斗。既然是一家子，就该团结和睦，不能当面锣对面鼓的公开叫板。谁要是公开翻脸，那就等于是和大家作对，那可就对不起了。这个风险谁也担不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呢，一般都不会撕破脸来对着干。更何况依照着面子原则，原本就面对面时要做人，背靠背时不妨捣鬼的。而且只要面对面时是人，面子上过得去，大家也都不好翻脸。至于背后呢是人是鬼，那只有鬼知道了，何妨又鬼鬼祟祟呢？再说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背地里捣鬼那杀伤力更强，何乐而不为呀？显然阴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不无好处。于是窝里斗多半要用阴谋诡计。第二说软，就是不硬来，这和阴是配套的。阴则柔，柔则软， 窝里斗既然不能公开，当然也不能硬来。硬来就难免有敌对的嫌疑，那就不是窝里斗了。所以呢，就窝里斗来说，软磨要胜于硬扛，软刀子往往比硬棍子要有用。这同背后搞鬼是一个道理。当面和硬来都让人警觉，既让当事人警觉，又让旁观者警觉，想搞鬼那就不好搞了。如果用软刀子、软功夫，那就不难在不知不觉当中杀伤对方，即便是对方发觉了，也难以还手。因为啊，如果是棍子打来，你还可以去挡住那根棍子，或者把棍子打断。如果是阴风吹来，污水泼来，那你用什么去对付这软东西呢？第三是说小，就是不起眼儿。比方说，做小动作，打小报告，闹小纠纷，制造小摩擦，等等等等，这就很不好对付了。第一，不容易发现。第二，不大好还手啊，因为那些名堂实在是太小了，如果去认真对付，既不值得，别人也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和你关系不好的人会说，屁大一点小事儿，闹什么闹，太没涵养了。和你关系好的人就会说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不要因小失大。但是有一点呢，事情有大有小，而是非却不因为事情小就不是是非了。小麻烦那也是麻烦呢，小纠纷那也是纠纷，他们对人心理情绪上的刺激那是不能小看的。更何况小东西多了也能闹出大事情来。比如蚊子虽然小，但如果一大帮蚊子成群结队，也是能把人给咬死的。所以小动作、小报告、小纠纷、小摩擦也能置人于死地。然而毕竟是小，至少不好一开始就小题大做的，结果就是你还手也窝囊，不还手也窝囊。第四是说撵，就是无休无止，这也是内部斗争的特点。要是外部斗争呢，敌我分明，胜负分明，一是一，二是二，一仗打完了，要么就胜了，要么就败了，要么就和了，总归是有个了结。窝里斗则不然，因为他首先就不承认有什么斗争，也就没有什么胜负可言。再说了，即便是一方胜利了，另一方败了，也还得在一起过日子。那么败的那一方呢，就会想方设法的报复，那不报复没有道理啊。于是就拉拉扯扯，黏黏糊糊，没完没了，这就实在是可怕了。因为如果不阴，还可以当面还手；不软，就可以毅然动手；不小，就可以大打出手；不黏，就可以及时助手。现在可好，还手找不到对象，动手下不了决心，打又打不得，收又收不住，岂非只有受其折磨了呀。所以呢，窝里斗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把人变成两面派，二是把人逼成精神病，至少也能让人意志消沉，心胸狭窄。要不信我们去看那些窝里斗最严重的单位，多半没有什么业绩和成就，那些热衷于窝里斗的人，也多半没有什么眼界和水平。 正因为没有什么眼界和水平，这才不把眼光看向外面的世界，只是盯着家里边的那些是非。那结果很明显了，自然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单位，在家族里，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特别的拿手。可一到了外边，或者见了外人，那就头也抬不起来，话也说不出来，屁都放不出一个来。引用这么长一段易中天的话，作者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在窦太后掌政的时候，窦氏集团那水涨船高啊，而就在他们窦氏集团里边，很快就上演了一出窝里斗。怎么个窝里斗法呢？这在咱们第八卷当中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在这儿呢就不再赘述。在第八卷当中呢，作者还引用了莫言的一段话，是摘选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泛着青蓝悠悠光的铁榛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羊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蕴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作者在第八卷当中啊，摘选了莫言的这段话，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在窦氏集团倒台之后，梁氏复兴了，又宦官当政，意气风发的刘肇又扬眉吐气接过了权力，他开始掌权了，就开始考虑了个人问题，得选后宫之主啊，得选择适龄的未婚少女。于是呢，就通过层层选拔，有两个人最受刘肇的宠爱，那就是绝代双骄啊，殷氏殷皇后，还有邓绥邓贵人。这个殷皇后啊，大家不要想多，就和那个汉光武帝刘秀他的那个爱人叫殷丽华，那不是一个人啊，年代不一样。在这儿选的呢，说这个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这时候他才13岁，那长得也是漂亮，才华也高，特别的惊艳，那是要相貌有相貌，要才华有才华，又善解人意。他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根透明的红萝卜一样，被刘肇选入后宫了，而且直接就封为了贵人。这是作者呢引用莫言这段话的初衷。作者还引用了一段《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话，这段话是这样的：看来我今天是难逃一死了，好，你杀吧，怎么下不了手吗？一个堂堂明教教主，武功天下无双，大仁大义的张无忌张大教主，居然会怕一个心肠狠毒的蒙古公主？为什么不杀我？你不说，我替你说，你不杀我是因为你下不了手，在你的心里始终有点怀疑，你希望害你的人不是我，你怕杀了我之后后悔，对吗？这段话就是说呢，汉质帝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待宰的羔羊，他要站立起来，他要成为皇朝的主宰。但现实和能力有时候不成正比，这和他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的。在皇宫里边， 你有胆识，有勇气，有才华，但是没有平台呀，没有后台呀，那最终只能是垮台。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是梁太后当政。梁太后当政啊，但是呢，她后边有一个人，她的亲哥哥梁冀。因为在册立汉质帝的过程当中呢，梁冀出过力的。可是啊，梁冀却因公自傲，骄横无比，花天酒地，无恶不作。梁太后呢，虽然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但是对待他亲哥哥这些事儿，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汉质帝呢，他露脸之后，那梁冀就气急败坏了，他就要怎么办呢？就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屠龙，他就找梁太后说了，我要杀死汉质帝。这要让别人听着，这可大逆不道啊。但是对梁太后这么说，梁太后却选择了沉默。汉质帝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梁太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汉质帝做什么了？因为打了梁冀的脸，他觉得梁冀太过分了，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边。梁太后选择沉默呢，也就很显然了，打狗都得看主人，你打了梁冀，那不就等于打这个太后吗？要是这么放纵你，还不知道汉质帝还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呢。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对于一些纷争，沉默是最好的回答。而梁冀认为太后的沉默那就是默许，就是屠龙刀。所以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倚天屠龙记》那段话。汉质帝跟梁太后原本应该是一个沉默，一个不沉默，而现在却突然反过来了。汉质帝爆发了，梁太后却沉默了，这事儿不就是逆天了吗？可是更为逆天的就是后边咱们讲过的这个逆天事件的制造者，就是梁冀，他上演了屠龙表演。所以作者在这儿呢引用了《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一段。那作者还引用了一段武侠小说里面的，就是碧血剑，讲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引用的原文是这样的：轻轻听他吐语如珠，声音又是柔和又是清脆，动听之极。向他细望了几眼，见他神态天真，双颊晕红，年纪虽幼，却是容色清丽，气度高雅，当真比画里摘下来的人还要好看。想不到盗火之中竟会有如此明珠美玉一般俊极的人品。青青向来自负美貌，相形之下自觉颇有不如，忍不住向袁承志斜瞥了一眼。这段话说的是爱情故事，那他引用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引出来汉灵帝的爱情故事。因为在第八卷当中咱们讲过，年仅16岁的汉灵帝立宋孝龄为皇后。这个宋孝龄是聪慧美丽，又有淑媛之意，被情窦初开的汉灵帝立为皇后，那也是情理当中的。他的父亲也被封侯了，一个崭新的宋家班就呼之欲出了。因为啊，在这个东汉后期，窦家班之后又一个宋家班，大家都知道啊，那都是要么就是后宫执政，要么就是宦官执政。可事实证明呢，那窦太后之后，这个宋家是不是也能够成呢？他不是。因为啊，这个人呢有三个弱点，说的就是宋孝龄宋皇后。他性格太温和了，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也缺乏自信。所以呢，很快 宋皇后就发现自己错了。她是想和平的，但不会呀，她处于千头万绪的风口浪尖了。在后宫的千军万马厮杀当中，宋皇后很快就没有还手之力，也没有招架之功了。后宫的众嫔妃对宋皇后是群起而攻之，而汉灵帝呢又移情别恋了。就在宋皇后岌岌可危的时候，那些宦官集团又来了个落井下石，给了宋皇后致命的一击。这是作者在第八卷当中引用的一些作品，引用的一些话，在这最后一集当中呢，给大家就都讲过了。在倒数第二章第十五章是是非非当中，作者呢还写了一段题记，他是这样说的：人需要多种归属感，躯体的归宿，心灵的归宿，身份的归属。没有了躯体的归属是漂泊，没有了心灵的归宿是孤独，没有了身份的归属是绝望。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说汉灵帝他很忙啊，汉灵帝醉生梦死啊，但是他心里边还是孤独的、绝望的、空虚的。因为汉灵帝是在宦官集团的把控之下的，所以他只能很顺从，他只能得过且过。其实汉灵帝想不想自己亲自执政呢？想不想要权力呢？想不想让大家都说他好呢？我想他一定是想的，但是能力不足，再加上宦官掌权，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到最后实在没招了，你想啊，汉灵帝他最后爱钱呐，在后宫都开上批发市场了，明码标价，这个官多少钱，那个官多少钱，开始大肆的买官卖官，而且呢又沉溺于淫乐，就把后宫的少女都脱光了，放在一道潜水河里边，大家一起扑通跳到河里边，反正淹不死嘛。他也赤身裸体地跳到河里，跟后宫的宫女妃子们一起淫乐。你想想，就这样的皇帝，他又怎么能不亡国呢？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边呢，相信好多人都看过电视剧，听过评书，看过书。如果研究得更深一点呢，有的人可能去看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在下呢也曾经讲过一本书，叫做《曹操大传》。我本人呢是比较欣赏曹操这个人的，说他是奸雄也好，枭雄也罢，好多人反而认为曹操是一个英雄。那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也希望大家关注汉朝这段历史的，也喜欢看三国那段故事的，可以去听一听我来讲的曹操大传。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能够收听这部汉朝那些事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我与你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是外戚专权。外戚都是干什么的？就是皇上的亲戚啊，皇亲国戚嘛， 也就是皇后皇太后那些娘家人，这些人相当厉害，谁也惹不起。后来皇帝长大了，他就想依靠身边那些宦官呢，打击这些外戚。可是出乎皇帝刘志的意料之外，有的那宦官呢和这些外戚里勾外连勾串到一块儿了，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把这朝里朝外闹的是乌烟瘴气。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是敢说句宫斗话，就立刻被他们指为党人呢。当时不是投进监狱，就是给暗害了。在东汉后期不是有个党锢事件吗？就是指着这档子事儿说的。后来桓帝死了，桓帝没儿子，过继了一个，过继的谁的孩子呀？谢毒亭侯刘长的儿子，就给立为灵帝了。灵帝继位，当然就把自己的母亲董氏接进宫中，尊为太后了。灵帝年纪也不大，他执掌不了朝政，把朝里边的所有大权都归他母亲董太后掌管。其实真正的权力也不在董太后的手里，而是在几个宦官的手中，就是那些太监。这宦官呢，在汉朝的时候也是个官名。当时灵帝身边有这么十个人，这十个宦官相当厉害，为首的这人姓张，叫张让，还有赵忠、封旭、段珪、曹节、侯览、简硕、程况、夏运、郭盛，人称这十个人为十常侍。这十个人可太厉害，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到一块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欺君罔上，卖官害民呐、啊。当时的黎民百姓对着十常侍是无比怨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可是这灵帝呀、啊，对这十个人是更加信宠，他还尊称这张让为阿父，就是他父亲一样，拜简硕为大将军，把那几个呀都给封为列侯了。嚯，这十常侍更加肆无忌惮，横行无忌，当时让他们给闹的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可真是官逼民反，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那起义军都用那黄金包头啊，用四句话作为起义的纲领。哪四句话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徐州、青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个州啊，于公元184年，就是汉灵帝中平元年起义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不久都被十常侍给镇压下去，黄巾的总首领张角病死，还有好多起义军都被迫上山了。虽是这样，那些起义军还是不断的组织暴动，是杀官济民，吓得各个州城府县的那些官员们心惊肉跳。他们急忙写告急文书啊，那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往了京城。朝内的十常侍啊，瞅着这些告急文书，吓得是满屋乱转，坐立不安呐、啊，他们未破黄金是出榜招贤、啊。当时各地的那些地主豪强们也一起起兵镇压黄金。灭黄金之后，这些豪强地主是相互争权夺势，并吞征伐，大小豪强地主隔地称王，是聚强凌弱呀。也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巴。朝里的十常侍呢，压榨百姓更凶残了，他们一点也没汲取教训，不是因为官逼民反才逼得黄巾起义吗？这刚把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他们就忘了。朝内那些文臣武将也不断惨遭十常侍的陷害，好端端的汉室天下让这些人闹得是一片混乱。这些人的权越大呀，他们那个贪心就越大，贪心越大 越害怕。怎么还害怕呀？他们不知道这各地有多少人反对他们呢。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底儿咱们得摸来，得怎么办呢？石常氏这才假传一道诏书，让各地太守派督邮啊下去查访查访，有他们的人就升官加赏，不是他们的人立刻撤换，借着巡查之机敲诈勒索呀。这么说吧，是石常氏的心腹也好，一级也罢，都得进贡献礼，是金银铺路，你得拿钱来。这些都邮每到一地就像闹蝗虫一样，百姓被他们压榨的是十室九空，路有死骨啊。有个都邮啊，他查到了中山府安喜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这儿有一位新来的县尉，此人到任不久。他姓什么叫什么呢？此人姓刘，名备，字玄德。他有两个结义的兄弟，二弟姓关，叫关羽关云长，三弟姓张，叫张飞张翼德。这兄弟三人结拜之后，他们素怀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铲奸除恶，振兴汉室。刘备自从到了安喜县之后，他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己，秋毫无犯。忽然这天呢，腾腾腾院子里一阵脚步声，八大连笼这么一挑，打书房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玄德一愣，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身边的县吏孔先生。这个县吏呀，就类似清朝时候的师爷吧。孔先生，为何这样慌张啊？哎呀，大人呐、朝中时常是派来了都邮，马上就要来到我们安喜县了。那就赶快给准备公馆吧，大人。公馆学生已经安排好了，我现在是请您出城去迎接。待我更衣前往。且慢，大人。这派来的都邮可是朝中时常氏的心腹啊，您要格外小心。这都邮是个什么官职啊？正字啊，应该管他们叫都邮，叫白了都邮都邮的，他们是代表地方太守下去检查官员过失的这么个官儿。那督就是督察的督，那邮呢就是邮政局那邮，可是他不管来往信件，这些人都很有权势，随便给谁安上个罪名啊，他就可以把你给革了职，甚至于问了罪抓起来。所以下边的一些小官吏呀、都非常怕这些人。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有孔先生陪着，就出了城了，来迎接都邮。他们走出有十多里路来，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好些车仗，前面有二十几个天使军，中间有个红罗伞，伞下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身量不高，长得很瘦，他是两眉如土笔，二目似枣核，鼻如大蒜，口似蹦皮，是双耳如锥，一步短然，胸前飘洒，头戴金冠，身穿锦袍，骑的马上乐舞扬威，趾高气扬，面有傲色，嘴撇着。玄德赶忙上前施礼，是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吁，都邮白马勒住了，他没搭理玄德， 连一眼都没看，他转过脸来问他身边那个亲随：此地离安喜县城尚有多远呢？啊，启禀大人，举目便是。那么安喜县尉怎么不前来迎接呢？回大人您的话，安喜县尉正在马前躬身给您施礼呢。哦，他这才带的不理的瞟了玄德一眼，然后进城吧。啪，一鞭子，哇，这马匹由玄德的面前是飞驰而过，可把云长和张飞给气坏了，气得翼德大叫一声：这狗官如此傲慢，待俺老张将他扯下俺的脚。且慢，玄德一把手就把三弟的胳膊给抓住了。贤弟呀，此乃朝廷命官，你千万不可造次。翼德强把这股子怒火摁住了，哥几个只好在后边跟着吧。一进城，玄德就把云长和张飞给打发走了，怕他们闯祸，自己到管驿来伺候。这都邮进了管驿，这么一看，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呢？自从他离开朝廷，每到一地，不是悬灯结彩呀，哼，就是酒宴摆下。现在他进了馆驿一看，是冷冷清清，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都有转念一想，也许这位县尉另有安排。来人呐，伺候大人。县尉到没到馆驿？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叫他进来。是。刘备随着这叫声就来到了厅堂，还得给十个礼呀。都有大人在上，安喜县尉刘备这厢参拜。玄德拾完了礼，往那儿一站，都邮这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刘备，在道上他根本没看，现在这一瞅啊，把都邮吓一跳。哎呀，他看刘备相貌非凡呢，与众不同。刘备身高在七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直口正，大耳垂肩。都邮打了个齿儿，等了一会儿，他看刘备没什么表示。哦，都邮就明白了。哼， 刘县尉， 大人， 你是哪里的人呢？ 回禀大人，卑职乃涿郡人士。 什么出身？ 备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呢，都有火了，他用手一拍桌案，啪，把玄德吓一跳。大胆， 好大的口气，你敢冒充皇亲，该当何罪？应该是祸灭九族。你当是本行院不知道啊。你看这是什么？他一回手拿过一个匣子来。 玄德不知道这匣子里装的什么呀，卑职不知， 这里面是安喜县黎民百姓告你的状纸。你自从到任以来，搜刮民脂民膏，刮尽了地皮，这四个多月你一共贪了多少赃银呢？我限你明日一早把所有的金箔 全部送到馆驿，然后本行院上本章于天子，参奏于你，将你再革职问罪。 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玄德上前一步想解释解释，那都邮根本不听， 退了下去。过来几个人就把玄德从屋里给推出来。 刘备这个人呢，遇事喜怒不形于色，可是今儿也气坏了，他沉着个脸回到了县衙。一进书房，孔先生正在这儿等着他呢。自从刘备去了馆驿，孔先生这心就低了着，现在看大人平安回来了，他长出一口气呀。 哎呀呀，大人您可回来了，不知都邮跟您说些什么。 玄德把方才都邮说的话说了一遍，孔先生双眉一皱， 大人呐、啊，他这明明是向咱们勒索金银呢、啊。我们哪儿有金银呢？ 是啊，孔先生想了会子，办法也没想出来，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那都邮派来两个天使军把孔先生给找了去了。一进门，都邮倒是满面春风的。 你就是刘县尉身边的县吏呀？ 啊，不错，正是学生，参见大人。 免礼免礼，快坐下喝杯茶吧。啊，孔先生，你知道你们刘县尉 他到任之后一共搜刮了多少民财呀？ 哎呀呀，大人啊，绝无此事啊！我们刘县尉来到安喜县是秋毫无犯，两袖清风。 呸，住嘴，满口胡说。 啊，如此看来你和你们刘县尉是串通一气呀。 啊，不不不，大人，我们刘县尉他确实是个好官呐。 哈哈，你还敢在本行院面前抢嘴，来呀，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地打，打得他说出他们刘县尉他了多少赃银为止。 哎呀，大人冤枉啊。 孔先生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过来两个天使军就把孔先生给绑在这院子里的明柱上，抡起鞭子来就抽啊。正在这时候，刘备来了。刘备早晨起来想了想，无论如何也得上馆驿去一趟啊，没有赃银，根本没这么回事啊， 那也得见见这位都邮啊，硬着头皮也得来见。刚走到大门这儿，让把门的天使军给拦住了。 哎，上哪儿啊你？ 啊，卑职要求见都邮大人，请上差给通禀一声吧。 什么？通禀一声？你是干什么的？ 哦，我是这儿的县尉。 认得你，昨儿你不是来了一趟了吗？今儿你怎么又来了？ 我要求见都邮大人。 我们不是你衙门里的公差，你一哼我们一哈，跑碎了靴子鞋袜子得我们自己花钱，懂吗？说着有个天使军把这手就伸到刘备的跟前来了。 玄德就明白了，这是跟我要门刀啊，要银子。没钱呢。天使君，你…… 玄德刚要说几句好听的话，忽然他就听这院子里边传出来呼叫之声。 哎呀，仔细这么一听，这是孔先生的声音呢。 孔先生一边挨打还一边喊呢， 刘县尉是清官呐，他绝无贪赃卖法之事。哎呀，刘备已经更着急了，孔先生是为我在挨打呀，他就要往里闯。 这几个天使军一看，干嘛？你敢闯都邮大人的馆驿吗？打他， 呼的一下把鞭子举起来了。就在这时候，过来好多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认识玄德呀。一看天使军举着鞭子要打刘备，这些百姓都不让。为什么责打我家县尉？呼往上这么一拥，可把玄德吓坏了。玄德怕这些老百姓挨打呀，他赶忙张开两手给拦住了，列位父老不要上前来。哎呀，玄德说到这儿猛地想起来了，这馆驿旁边有个侧门，我呀从那个门进去得了。玄德想到这会儿，他一边冲这些黎民百姓摆手让他们赶快走开，随后自己转身就进了那个小巷。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见这馆驿里面有哭叫之声，其中有人听出来这是孔先生在被责打呀。黎民百姓就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哦，在里边打我们的孔先生，还要打刘县尉，这还了得？这些百姓就要进去救这位孔先生，有哭有叫，还有跪下央告的。这几个天使军举鞭子是连抽带打呀，皮鞭子上下翻飞。正在这时候，忽听东南角马走銮铃之声，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来一匹乌骓战马，在马背上端坐着一人。此人下了马往那一站，身高在8尺开外，晃荡荡赫洋洋，像冰铁塔一样，面皮黑，黑中透亮，一双扫帚围斜插八叉，插额绝入鬓边，大环眼，狮鼻阔口，大耳朝怀，海下一步暴涨刚然，扎里扎沙2尺多长，迎风都吹不倒，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他没穿盔甲，头上戴着扎巾，身上穿着软铠。这人是谁呀？张飞，张翼德。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地持续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突破40摄氏度，罕见的高温致使当地的养殖海参产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难预料，到今年秋深上市期，市场势必严重缺货，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确实，海参和其他动物不同，它是属于夏眠的生物，一到夏天海参就会不吃不喝，等待休眠生长了。但因为今年的气温高，让很多养殖海参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为了缓解国内养殖海参的紧缺问题，鲜鱼鲜厂家紧急空运了一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给大家。是的，来自于海参优生地鲜鱼鲜海参，每一头都是生活在地中海深海环境里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一盒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多根，隔天吃一根的话能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是500块钱左右。但是考虑到很多朋友都是常年吃海参的，现厂家决定每盒野生海参补贴1300，划算到每盒海参只要699元。 是 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都说需求造就市场，但鲜芋仙厂家为了能够满足大家的用参需求，可以说是逆势而行，不恶意囤货，把实实在在的价格带给各位。算算看啊，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等于直接打了2.6折，划算的每一头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而且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吃参啊更放心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4207的朋友说，之前就听说啊，今年的海参可能会涨价，看来是真的了。今天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那就订上5盒。4470的朋友说，我们家常年吃海参，难怪今年的海参优惠活动这么少，是因为没有货源了，那肯定要多囤点货。还有0031的朋友说，我儿子就喜欢吃海参白菜饺子，之前一直都是在抢购时间订的，现在国内海参这么紧张，你们不会涨价吧？ 您放心，我们是与地中海的海参厂家签署了一年的协议，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涨价的，但很多外在的环境和市场需求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您在抢购时间享受到的鲜芋仙海参的价格，那都是其他渠道不可能提供到的。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的海参花费才200多块钱。但是因为海参货源紧缺，市场价格随时会发生变化，所以提醒各位一定不能错过今天的优惠。4007106108，4007106108。 一个月200多块钱，往小了说啊，买几次水果吃一顿烧烤就差不多了。往大了说啊，请办公室同事吃一次下午茶都不够，但今天却能给全家人补充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您要知道啊，鲜芋仙的海参光是这氨基酸的种类就多达16种，比如说赖氨酸、谷氨酸、精氨酸、甘氨酸等等。而且每百克鲜芋仙海参中氨基酸的含量是高达了53.6克。 是， 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所以呢，给全家人花15块钱吃顿海参小米粥、海参饺子、海参豆腐煲，您还觉得会贵吗？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了。手机尾号5846771935210891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到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拨打4007106108，花699元，不仅可以带走一盒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给您。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飞张翼德刚喝完一肚子闷酒，踏马闲游从馆驿经过。三爷张飞一看，这怎么跪着这么多老百姓啊？他赶忙把马勒住了，甩灯离鞍，下了坐骑。黎民百姓都认识张飞。有时候啊，玄德在广听大众前往那儿一坐呀，关张两个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是终日不倦。都知道刘关张协议的兄弟，张飞两步走到跟前，父老们，你们因何跪倒在这馆驿的门前？ 哎呀，三爷，您有所不知，是有这么一回事。 哎呀！张飞起来大叫一声：“可恼啊！可恼啊！”好家伙，像半悬空打了个霹雷相仿，把那天使军吓得是抖衣而战呐、张飞让这些父老赶快闪啊！看呀！这些父老往两旁这么一闪，张飞大踏步的就进了馆驿了。他到了院子里一看，孔先生正在那儿挨打呢。他过去左边一脚，当，把那天使军踹到东墙外边去了；右边一脚，咣，把那天使军给踹屋里去了。随后过去蹬一蹬绑绳，脱下子把绳子就给解开了。他先救了孔先生，然后提了着绳子他就进了厅堂了。都邮大人正这儿坐着呢，他还纳闷呢，这谁这么大胆子，吃了雄心了还是喝了豹胆了，敢在本行院的馆驿门前吵吵嚷嚷。哎呦我的妈哟，这都邮当时吓得眼睛就直了，看见外边进来了一座宾铁塔呀。张飞往他跟前一站，张飞认识他呀，到城外边接过他呀。走，狗官，你不是要勒索金银吗？来来来，你三爷这儿有只算条。啊，这都邮还没等张嘴说出话来呢，翼德一抬手，啪，好家伙，这一巴掌好像一扇磨盘一样，都邮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就晕了，那金冠就给打瘪了。翼德一把手就把他头发给扎住了，本的一下像滴了个小鸡仔啊，邮在馆驿里就把都邮给滴了出来了。他把他往那马庄子那儿一放，用绳子就给捆上了。哪来的绳子呀？就是刚才捆孔先生那根绳子呀。他把都邮捆好之后，张飞找什么呢？我得拿什么揍他呀？自己身上什么都没带呀，鞭剑都没有。哎，有了，馆驿门口这儿有一拉溜十几棵大柳树，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撕下十多根柳条子来，砰砰砰，嚓嚓嚓，往一块一拧，拧成了个大蒜辫子一样。他就走到都邮的跟前，你不是要蒜条金吗？你家三爷爷这里有的是柳条银。 说着话他就把这柳条子举起来了。我先打算一阵海民贼也无话再讲啊，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把这都邮打的是狼嚎鬼叫，直喊救命。 谁救他呀？ 他那天使军呢，不知道全钻哪儿去了。正在这功夫，就打那馆驿旁边小巷之中急急忙忙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刘备。玄德不是找那侧门去了吗？也没进去，那侧门锁着呢，他只好返回来。玄德刚走到巷口这儿，就听这馆驿前这个乱哦。他走出小巷这么一看，哎呀，张飞正在用柳条子抽那都邮呢，这怎么能行啊？那都邮是十常侍的心腹之人呐、啊，他赶忙上前拉住了张飞。三弟，不要打！这时候都邮也看见刘备了，玄德公，您救我一命吧！张飞一看，大哥，您不要管，带小弟将这害民贼活活打死作罢。 哎呀，玄德公，我再也不敢了，您赶快让他住手吧。 正在这时候，关羽关云长也来了。云长一看，打得好，大哥，咱们就把这害民贼杀了吧，杀了这个赃官，然后咱们远走高飞。此地乃济京之地，非栾凤九锡之所。玄德点了点头，二弟说的对呀、啊，本应该让三弟义德将这害民贼都邮活活打死，可是玄德是个忠厚之人，留他一命吧。赃官，你今后必须改恶向善。 玄德公，我一定痛改前非。 说着话，玄德吩咐人到衙门里把印信拿出来了，往这都邮景象上这么一挂，然后刘备带着二弟云长、三弟张飞扬鞭策马而去。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投奔代州刘辉去了。刘辉一见玄德乃汉室宗亲，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单说这位都邮，都邮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已经昏过去了。等他缓醒过来的时候，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了，急忙把那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这才把都邮给救下来。哎呀，都邮强打精神，睁开双眼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大人，您想他呀？ 啊，不，我怕他再来，给我抓抓抓住他呀。 那上哪儿抓去呀？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大人，咱是回定州啊，还是在安喜县这儿待着呀？都邮一听，哪儿也不待了，赶快回朝啊。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他回去这么一说呀，张让只说了一句话，说画影图形，捉拿这三人就是了。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感情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灵帝现在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呀、啊。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这事儿就乱在这上。 哎呦，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一方面呢，是以何后和大国舅何进为一派，那一派呢是以董后还有那个阿父张让为一派，这两派是勾心斗角，抢权争势啊。这皇上要死喽，不得立个新君吗？这两派呀、啊、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攥在自己手里，手里攥个皇上就不得了了。那当然了，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气呢，何况有个皇上。 所以这两派呀、近日来都很紧张，尤其是这张让，这几天忙得他是茶饭懒咽，坐卧不安呐、经常出入董太后的长寿宫，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那么这新君到底立谁呀？这灵帝呀、有俩儿子，一个是和后所生叫刘辩，一个是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所生叫刘协。灵帝特别喜爱刘协这小孩，和后嫉妒，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人给药死了。现在这刘协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董太后那儿抚养着。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榻前，跟张让商量：“阿父，寡人我想立刘协为太子，继承大统，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协，真要是刘协登基坐殿，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万岁，您想得太好了，可有一样，您想要立太子刘协得先办一件事情。灵帝就问他：“我得办个什么事儿？”您得先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何进杀了，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那当然了，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立了别人了，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灵帝点了点头：“阿父你先退下，容朕思之。”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也不知怎么走漏风声，何进知道了，他当即派袁绍袁本初率领5000御林军兵，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灵帝正在病榻上，一听这个消息，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驾崩了，皇帝死叫崩。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木前立了太子辩，登基继位。那么何后呢，就是皇太后了，这位大国舅何进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兄妹两个人这权势是越来越大呀。董太后心中十分不悦，就把张让给找到了自己的长乐宫，就跟张让商量说：“何进兄妹他们是什么出身？乃屠孤小人呢、是哀家我和你们把他给抬举起来的，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腹，如此飞扬跋扈，哀家我该怎么办？”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太后千岁，这您何必忧虑？天子年幼，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您可以去垂帘听政。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张让这是很明显了，他要权，你得把权力给我，我帮着你一点一点咱把这权再弄回来。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从此啊，天子刘辩一临朝，董太后就垂帘听政。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古代啊，男女有别，作为一个皇太后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量国家大事，那怎么办呢？皇上不在前边吗？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往里边那儿一坐，这就叫垂帘听政。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首先加封刘协为陈留王， 合着张让又参了政。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朝殿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跟何进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何进怎么一听说，太后你不用着急，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本，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什么理由呢？就说他出身翻飞，不宜在宫中久居，打发回老家去得了，或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儿一待，不是就完了吗？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就把董太后给贬了，把他贬回河间。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董太后得了个暴病死了。真得暴病死的呀？不是，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鸩酒把董太后给鸩死。什么叫鸩酒啊？有这么一种鸟啊，叫鸩鸟，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就把那铃拿下一根来搁那酒里涮涮，人要喝了就得七窍流血立即死亡。何进震死了董太后，张让知道了，他就把风放出来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震死了。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京师都知道了，何进就受不了了，他要把张让给杀了。张让的权势很大，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听啊，不同意这么做。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咱们是屠沽小人，杀猪的，咱这荣华富贵哪儿来的？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咱哪能把人家杀了我？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理，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一进他的府门，哎呦，他府里头有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些文武大臣呢，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大家来问他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何进摇了摇头，太后不同意这么做，说这些人杀不得，诸位大人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何进的话音还没落，司隶校尉袁绍袁本初站起来。何将军，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本初有话请讲当面。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京师，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免成后患。何进点了点头，本初之言甚善，正合我意呀！我想招来西凉刺史董卓到京师来。何进的话音还没落，由旁边急忙站起来了老主簿陈琳，他把手这么一摆，何将军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眼目而不厌巧施自欺也。”本初之言荒谬啊！您可不能听他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他们各怀一心，不单不能成事，反生大乱。老主簿陈琳的话还没说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主簿之言乃金石也。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何将军你是倒吃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啊。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董卓身为西凉刺史，统雄兵200,000，早有不臣之心。董卓豺狼也，万万招他不得。何进 手捻胡须，举目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官带齐都御，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怎么个不错呢？确实董卓有野心。董卓呀身无寸功，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凉刺史了呢？这刺史在汉朝时候了不得，地方割据，有很大的军权呢。他这个刺史啊，纯粹是花钱买的，用钱运动了十常侍，走十常侍的门子，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看来这行贿受贿误国呀。今儿个曹操如实的告诉了何进，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何进把手摆了摆，呵呵呵，冷笑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打量曹孟德，如小辈安知朝廷之大事乎？你懂什么呀？随后他又看了看陈琳和这帮文武大臣，你们都是乳夫小儿之见，不足与谋啊，武艺已定，我与本处英雄所见略同，在本处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密发诏书去请董卓了，他即刻便到京师。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唉，乱天下者何进也。何进在这商量着杀张让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张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把十常侍找到了一块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咱们这么办得了，假借他妹妹何太后的懿旨，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将贼子何进乱刃分尸，你们看如何？十常侍一听此计甚妙，当即派人去找何进。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立刻更衣上马，刚要走，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大将军去不得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张让老则诡计多端，恐怕此去凶多吉少。何进听到这会儿把嘴撇，你们太多虑了，进帐皇位掌兵权，龙骧虎布，高下在心呐、啊。几个小小宦官能奈我何？说话他上马走了。且慢，袁绍上前一步抓住缰绳，大将军一定要去，我原本出愿保驾前往。孟德一听，我也愿往，好，率领500名军校保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我原本出愿保驾前往，孟德一听，我也愿往，好，率领500名军校保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 走到长乐宫宫门这儿，黄门关不让原本出贺曹孟德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是太后千岁召见大将军何进，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怎么办？你们得在门外这儿等着。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长乐宫前等候。何进一个人挎着剑，高挺胸膛，大步走进了宫门。他刚一进宫门，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双门紧闭。啊！何进心里边一愣啊，这怎么把门关上了？他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只见由打嘉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手持利剑。他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张让。张让是满脸杀气呀，用手指着何进。何进呐、啊，贼呀、啊、贼，我把你这屠孤小儿，忘恩负义的东西，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才享尽人间的富贵，你反倒恩将仇报，要加害于我，制造流言蜚语，恶毒中伤，说我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你干净吗？你干净？你用鸩酒鸩死了董太后，如今是天人共愤呐、啊！我要替太后报仇。何进一看不好，他扭向回头夺门想跑，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往起这么一举一晃，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啊，嘁嚓咔嚓，手起刀落，就把何进给杀了。这时候宫门外边站着的袁本初一听，嗯，这声音不对，他大喊一声：“将军转回！”他让何进回去。张让冷笑一声：“呵呵呵，好，他不是在讨他们大将军吗？来，把人头给他扔出去。”咔嚓一刀把何进的首级砍下来了。张让朝这宫门外边喊：“逆贼何进，有篡位谋朝之心，今已被诛。”你们接着他的首级，咚，把脑袋打里边就扔出来了。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哎呀，将军呐、啊，你不听本初之言，才落得个尸首异处。来呀，杀进宫中，给何进将军报仇雪恨！杀啦哇！一下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是封太监就杀，欲宦官就斩呐、啊。有的呀，不是宦官，就因为没有胡子也给宰了。赵忠、陈狂、夏运、郭盛全都被剁为肉酱了。张让一看大事不好，他赶忙带着人劫持着天子和陈留王，由打宫门的后边跑了。原本初和孟德一看天子不见了，可急坏了，随后边率队是紧紧追赶呢。正追着呢，张让就看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紧跟着就听叨叨叨，后炮连天呐、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像倒豆一样，鼓号齐鸣，这怎么回事啊？张让手打凉棚，这么一看，坏了！只见一哨人马飞驰而来，是盔明甲亮，刀枪越眼呐、啊，喊杀震天，迎面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蓝地儿金字儿，红飞火焰，上边这小串铃迎风这么一吹，哗啷，特别的悦耳。看上边横书几个大字：西凉刺史。正中间一个斗大的董字。张让一看完了， 前有兵将堵截，后有追兵来赶，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唉，天爵让爷。他惨叫一声，扑通的一下由马上跳起来，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后边袁绍他们过来，就把段珪这几个宦官嘁哩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一眨眼的功夫，对面董卓的人马也到，随着一阵马走銮铃之声，过来了一个人，只见他怀里抱着令旗令箭。袁绍一看，大喊了这么一声：哎，来者何人？抱令旗的这个人根本没搭理袁绍，他的这嗓门啊比袁绍的嗓门还大。天子何在？大吼了这么一声，把这个天子刘辩给吓得特特特抖成一团，吓得是面无人色，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陈留王刘协这个胆子比天子刘辩可大多了，他急忙往前一带马，用鞭子指一指来人，喝问了一声：来者何人？我乃西凉刺史董卓是也。哦，我来问你，你是前来保驾还是前来劫驾呢？这个董卓是前来保驾，既是保驾，圣上天子在此，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哦，董卓急忙翻身下马，跪伏道旁：臣董卓接驾来迟。说着话的同时，他偷眼看了一看陈留王，心里边非常敬重。与此同时，他又瞟了一眼天子刘辩，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随后董卓和袁绍他们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董卓到这儿啊，他首先把何进手底下的人全都收买过来，董卓的20万人马就驻扎在这京城的附近，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整天在这街上是横冲直撞。感情董卓呀已存下了废立之心，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刘辩给废了，另立新君。他跟他手下的谋士李儒这么一商量，李儒是拍手称赞：主公，您既有这样的打算，应该宜早不宜迟，先下手为强。我当如何呢？您把文武百官请到府中饮宴为名，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大事可成。要有不赞同的，该当如何呢？唉，顺者生，逆者死啊。有不赞成的，您就将他推出斩首。言之有理。第二天，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了，便请公卿与温明远饮宴。好多大臣本想不来呀，但是屈于董卓的威势，不敢不到。当来到温明园的时候，有些细心人仔细这么一看，哎呀，看这个厅堂里边高摆酒宴，可是东西跨院埋藏着好多甲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这院子里边是杀气腾腾。董卓把这些公卿请进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董卓站起来：好，列位大人请了，大家一抱拳请了，请了。 今日老夫请列公到此，有一要事想和众位大人商议。我们愿闻刺史高论。董卓点了点头。老夫见当今天子软弱无能，年幼无知，我想废帝另立新君。这一句话把文武大臣都给站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什么废了皇帝另立新君？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董卓，谁也没敢言语。不知是谁炸着胆子问了一句，不知董公欲立何人？立陈留王为君，李为大人意下如何？这句话刚说完，在西边那儿有一位大人啪一下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董卓身无寸功，妄谈废立，难道而有篡位之心不成？董卓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宝剑的剑柄，他一看，原来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丁原老儿，你欲试老夫之剑不利否？你想试试我的宝剑不快吗？他的话没说完，咔嚓一下，丁原就把桌子周了。气得董卓大叫一声，与此同时，他猛地发现，在丁原身后站了一人。见此人身高70开外，细腰扎背膀，双肩暴拢，面似浮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俊目皂薄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冠，耳聋斗宝，顶门嵌珍珠，光华四射，雉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绫色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狮纹大带，镶珍珠嵌一宝，粉绫色兜裆拱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飞云战靴，肋下佩剑，站在那会儿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把董卓给吓了一跳，这谁呀？ 这人不是旁人，感情正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明灵。他姓吕，名布，字奉先。吕布站在那儿是虎视眈眈，怒目而视，看着董卓。打一进府来，董卓在这厅堂前后左右安排的那些铁甲军，也就是那些埋伏吧，吕布全看见了，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只要是董卓拿丁原这话一出口，他当时就要了董卓的命。董卓身边坐着的那个军师李儒一看不好，他赶快打了个圆场。 且慢且慢。 他几步走到丁原的跟前，丁刺史，您何必这样激怒呢？转过脸来，他急忙冲董卓递了个眼色，主公您也要息怒，今日是欢宴文武，我们不应该谈起国政。来呀，赶快把桌案扶起，重布酒菜，请丁刺史您入座，再饮三杯。丁原一听，气得啪把袍袖一掸，拂袖而去，领着他干儿子吕布走了。这些文武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伙又瞅了瞅董卓，这可怎么办呢？这顿酒宴是不欢而散。董卓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后堂，刚坐在这儿，听院子里腾腾一阵急促脚步声，啪嗒连龙这么一挑，接外边进来一个亲兵。 哎呀，主公，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 荆州刺史丁原在城前骂战，并且让您亲自出马去见他。 呸！此次丁原丁建阳有何德能，敢叫老夫去会他？ 哎，来，擂鼓声停，随着一阵鼓声，董卓率领精兵一万，带着郭汜、樊稠、张济、李傕几员战将杀出城外，啪，两阵对圆。董卓手摁安桥，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荆州人马队列整齐，是刀枪越眼呐。只见大道旗是迎风飘摆，旗下有两匹战马，左是吕奉先，右是丁建阳。只见吕布手持方天画戟，是威风凛凛，杀气逼人。队列刚刚列好，丁原是破口大骂：逆贼董卓，你身无寸功，来到京师敢言废立二字，要废现今这皇帝，再立新君，而胆大包天，看来必有篡逆之心。如今还不赶快滚鞍下马，在老夫鞍前请罪，更待何时？丁原这话刚说完，从董卓身后一拍马，过来一员战将，正是他手下的张济，是举刀直取丁原。吕布催马就迎过来了，两员将官这么一见面，不通名姓，张济是举刀就劈。吕奉先不慌不忙的手中方天戟，一个海底捞月，嗒啷的这么一声，就把张济的大刀给磕飞了。哎呦！张济就觉得虎口发麻，两臂酸痛，他在鞍桥上一摇一晃，差一点栽下来，哇！一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张济刚败走，樊稠过来了，是拧枪就刺。吕奉先用手中方天戟使了一个乌龙脚尾，嗒！就这一下子，樊稠觉得不好，这个戟杆奔他的后背抽来了，他赶快把这枪往后边这么一背，来了个苏秦背剑，想搪出去，那哪搪得了啊？咔嚓一声，枪折两段，护心宝镜咔碎了。樊稠就觉得心里一烫，嗓子眼一咸，这一戟杆就给抽吐了血了。当时丁原、丁建阳把令旗一摆，哇，他的人马就杀过来了，董卓大败，真是兵败如退潮啊，让人家丁原这一下子追杀出来30几里，董卓不是带着10000精兵吗？几乎折去一半，好不容易这才把这些残兵败将拘在一块儿，人家丁原已经长得胜骨回去了。董卓算松了口气呀，他进了中军大帐，把他那文武将官都找来了，跟大伙商量商量，该当如何。哎呦，董卓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精神头了，连那胡子都打绺了，他心里头暗暗在盘算，好容易找了这么一个良机，何进给我一封假诏书，让我来协助他灭朝中之宦官。我灭什么宦官呢？你把我请来，我就不走了，慢慢的把军权划了到手里，日后我好成霸业。没想到，嘿嘿，出了丁原这么一道屏障，我当如何是好呢？他那焦急的心情早被他手下的谋士李肃给看出来。李肃在旁边微微一笑，嘿嘿嘿，主公，看来今天能拜我家主公者非丁原也，乃是吕布、吕奉先。嗯，董卓点点头，你不愧为我的谋士，看得真透。主公，您有没有收奉先之意呢？啊！董卓打量了打量李肃，心说：“你这什么话呀？ 是跟我说正经的呢，还是跟我开玩笑？董卓一看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怎么能把凤仙收到我这儿来？哎呀呀，如果老夫得了这员猛将，我得天下就矣。李肃一摆手，请各位将军回帐安息，我要与主公单独议事。这些将官全都退出去了。董卓问他呀，先生，方才之言可是与老夫相系？你跟我开玩笑吗？主公，我怎么敢呢？您有所不知啊，吕布乃是学生之同乡，吕奉先呢，我是深知其人，您要收他易如反掌。啊，哎呀呀，先生，望你以高计教我，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吕布其人好利而忘义，您只要给他些东西，大事可成。哦，那我应该送他点什么呢？先生，你看，我给他黄金千两，珍珠百颗，玉带一条，如何呀？李肃点点头，这礼物要说可是不少了，不过主公您还得隔点爱。 好好好，只要先生你提出，尽老夫之所有，无一不许。 感情董卓自从在厅堂宴会上一见吕奉先呢，他就喜欢上这员将了，喜欢的不得了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吕布得到他的手里。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唐老师，今天可是第十年 枉费了。 可不是。 哎呀，你说这变化多大呀。 练我头一年的时候啊是身穿小背心，头剃小分头，远看像演员，近看像盲流。 现在是不一样， 一点都不讲究。 就是 您看现在甭说这儿，街上您看看 啊， 你就拿裙子的样式多多，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的，往前翻往后翻啊，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都追求时髦漂亮， 甭说身上穿得漂亮 啊， 这脸上也漂亮， 是吗？ 美发， 嗯， 化妆， 哎， 美容， 哦， 整容。 呵， 提起整容，我不知您注意到没有？ 怎么了？ 现在街上走走，你会发现， 嗯，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是越来越多呀。 那是 啊大家都漂亮了，那多好啊！ 我问过一姑娘，我说姑娘， 嗯， 这整容不怕别人议论吗？ 他怎么回答你呢？ 姑娘回答非常大胆， 哦， 怕什么，追求美是正当要求，我今年25岁，我脸上都拿6刀了 啊。6刀？ 那可不是吗。 哎呀， 这有什么呀，没听人家说吗？ 嗯，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为了美呀，有时候就得付出点代价。 其实生活当中美的标准很多， 嗯， 许多影视明星并不是靠纯漂亮而取胜的。 是啊， 啊，有一次 啊， 几个姑娘在议论演员， 他们怎么议论的？ 哎，你昨晚上看电视了吗？ 嗯， 还葛优演的，你看葛优长得吧，那眼睛吧那样特棒，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帅什么地方的？你说。 人家大家呀是喜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你再拿那个陈佩斯那脑袋来讲， 嗯， 那属于不毛之地，对吧？ 光头明星啊。 啊，有的姑娘也喜欢 啊。 另一个说了， 我最喜欢陈佩斯，一看就脑就想乐。哎呦，那脑袋怎么长得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说明这个观众啊特别喜欢演员。 还有的姑娘喜欢您。 我啊， 我喜欢唐杰忠，唐杰忠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 哎，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人家唐杰忠那形象吧，是慈眉善目、忠厚老实， 哎， 跟老太太似的。 那是夸我吗？ 说您慈祥。 舞台上的美啊，跟生活上的美啊，它有区别。 对，那您现在到那个整容室看看 啊， 这个整容方法特别多。 哦， 但是你没看姑娘呢，按照艺术那儿去整容的。 是啊， 师傅，我整容。 哦，有什么要求啊？ 我眼睛太大了 啊， 我想拉一个像葛优那样的三角眼， 嗯、 啊，再剃一个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的。 哦，有病啊！嗨、哎，生活里的美容啊，它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我参观过整容室，那办法我都了解。嗯、 是啊， 啊， 都有什么办法？ 比方、啊、就拿您来说吧。 嗯， 您的鼻子比较矮，比较短， 怎么样？ 要想弄好了的话呀、啊， 嗯， 用拉补法。 怎么个拉补呢？ 就动个小手术 啊， 在那个脚趾头那儿啊，取下一块骨头来，垫在这块，鼻子就高起来了。 啊，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 哎， 那要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长不出来。 是啊， 哎， 那我的嘴唇想厚一点呢， 也得拉， 也拉脚趾头 啊？不，拉腿肚子。 腿肚子、 哎、腿肚子弄下两条肉绷上头，嘴唇就厚了。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怎么、 啊、你想腿肚子劲儿多大呀，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呢。 反正是为了美嘛。 对， 比方您那个脸蛋想漂亮漂亮的话， 哦， 就先从那个大腿这儿削下一块皮来，然后从臀部那儿再拉一刀。 喂喂，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害怕呀。 所以避免用刀。有的人据说在探讨药物整容法。 哦，吃药也能解决问题？ 身体各个部位都能解决。 哦，比方说我这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啊？ 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垫鼻丸。 我想长俩酒窝， 喝窝窝汤。 我想瘦一点， 去脂膏。 我想胖一点， 肥肚粉。 肥肚粉、 哎、吃一包补一块。我这肚子到您这儿有八包全齐了。 你别说，这吃药啊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哎，所以说那时候啊得大量的宣传一下。 怎么宣传？ 一开电视， 嗯，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 哦， 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黎眼朋友们的福音。 行行，你这这内容是怎么回事啊？ 朋友，你愿意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你不喜欢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能有这样的词儿吗？ 反正夸张一点，我瞎琢磨。 你说的虽然夸张一点、嗯、但是这种药确实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幸福。 幸福， 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 不是，你等 会儿，我们一定要 什么幸福。你想吃这药是怎么着？ 那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了。 唐老师，你别动这个心眼 啊！ 整容是件好事，不能走歪道。你让大伙儿，你他们都吃药、 啊、 你坚持住了你就不吃、啊、你倒要。 我说 啊， 你说这话不讲理了 啊！ 凭什么大伙儿都吃我不能吃？ 因为您明白这个道理，美和丑是互相衬托的、 啊、 您一个人在这边您陪衬一下，让大伙儿看一看。 什么 啊？ 留我一个人陪衬你们大伙儿啊？ 不是留您一个人，好些呢，像巴黎圣母院敲钟的虎妞他爸爸，你们在一块儿单起火。然后 行了、我跟他们一块起火啊？不是，我呀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那过日子可着急。 哎，漂漂亮亮的着什么急啊？ 您吃药，您爱人吃不吃？ 一块儿吃啊。 头天晚上睡觉以前大家都吃药 啊，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都变模样了， 都漂亮了。 漂亮是漂亮，互相都不认识了。躺一被窝现打听，师傅您贵姓啊？ 啊，有这么问话的吗？ 那怎么问呢？ 我们有暗号。 对，暗号。 对， 迷迷糊糊早上起来 天王盖地虎， 哎，宝塔镇河妖， 莫哈莫哈，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老曹还是你啊？ 哎，可不还不我吗？闹了半天，连老伴都不认识我了。 孩子也不认识您了。 孩子 啊，晚上该吃饭了。啊，您没在，赶紧打发孩子找您去。 嗯， 一大堆老头在那下棋呢，孩子过来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您不是。这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我妈找你们呢啊。 哪有满世界找爸爸的，我就是。 不行，他不认识您呢。 对暗号啊。 还得对暗号。 那是。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莫哈莫哈，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一家子土匪啊。 你说不认识乱不乱？ 哎呀，还有办法 啊， 挂牌。 挂牌？ 我爱人在动物园里经常给他们写牌 啊， 把它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不就行了吗？ 怎么写啊？ 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 啊， 小眼儿。 小眼儿也写上。 实事求是，本来面部他就不乱。 那就更乱了。 怎么更乱？ 你们家牌那么多，你爱人又经常写，那天不能挂一个出来一看，哎呦，全坏喽。 怎么写的？ 猫目鼠科食性杂，喜群居，春季交配，一卵多胎。 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呢我们谈了这个湿，我们谈了一些啊，主要是谈了症状啊，同时呢也说了一些病，还没有说完啊，没有说完，所以这块内容啊让我说起来特别快呀、啊，为什么呢？下面要讲的内容还很多，是不是？嗯，所以很紧张啊。这个还有一些呢，由湿引起的一些病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是吧？另外呢，今天的内容呢，再说说这个痰，所以这今天的任务还是挺多。好了，闲话不说了，接着往下讲。昨天讲的这些呢，啊，也没有，有的呢还没有说全。啊，有的很多呢也没有展开，是吧？我想呢，万一有相关的这些症状和这些病呢，你比如我昨天说的啊，这个脚气啊，这个脚汗，你看就没说上脚臭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说到这个茶病啊，就说到白厚啊和黄厚啊，或者黑滑呀、口黏的，你看忘了说什么了。舌体胖大，有的人还经常咬舌头，这也没说到，是不是？但是把主要的都跟大家说了啊，重点的，特别我们谈到，是吧？这个胖人多湿，是吧？这很普遍，多少个胖，两亿个胖，是不是？还有一些水肿，是吧？有的呢，是吧？是胳膊腿肿，啊，你看多人的腿肿，啊。哎，就红花泡脚，稍微搁一点盐，哎，它就消了，一个星期它就消了。哎，他说这方法挺好，所以这些情况啊，要把这些方法推广啊，这不是单纯的啊一个啊李老师的事儿，这个大家呢还要齐啊全民齐动员。这个另外呢，我们接着往下说，那么下面呢就跟大家说什么呢？就说这个痰啊。第二呢，中医认为身体的一些肿，认为是啊湿聚成痰的所致，这个大家要知道啊。采取什么方法？软坚散结啊，软坚散结啊，一个法则。现代医学所说的，就现在人们常说百姓说的这个富贵病啊，传统的医学也把它置于痰的范畴。比如说啊，高血脂症啊，高粘血症啊，肥胖症啊，动脉硬化等等，啊，都认为是属于痰的范畴。那为什么要全面的调啊？啊，为什么这些病友就见好了呢？有的呢，正常了呢？实际上，我们这一套方法，五脏六腑都调，这回清楚了吧？哎，我们不仅是这样说，而且用事实来验证这个。啊，你比如说脾开窍于唇啊，很多人有唇腺啊，唇的紫暗，那就血脂就有问题。啊，后来慢慢怎么样，趋于正常，是不是？这是脾开窍于唇。那我们说呢，眼包，啊，眼包属于脾啊，啊，那有些人呢，在上眼皮，啊，有个对称的黄斑，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啊，哎，你这是，你这胆固醇高，哎呀，对呀，你怎么一看就知道啊？是不是？眼啊，是吧？这个眼睛啊，这白眼球啊属肺啊，黑眼球属肝呐、啊，是吧？瞳孔属肾呐、啊，脾呢？哎，眼泡属脾。哎，在脾上出现黄斑，你看， 所以中医认识和现代医学认识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你一听起来，哎，确实啊它挺有道理，是不是啊？你通过啊来清理体内垃圾，啊，这些病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啊，现代医学我们要懂的啊是吃出来的病啊，拔出上口打开下口，那么传统的医学我们也要知道啊，这样使我们认识一个问题更加全面啊，在方法上也更加呢多一点，是不是？这多有好处。这是我们说的呢这个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谈的这个痰盂皮肤病啊。皮肤病啊，很多人是吧，你去找中医看见，他认为你是内里的事儿。内里的什么事儿啊？啊，里边有属风的啊，有属热的，有属寒的，有属瘀的，其中还有属湿的。很多皮肤病是属于湿。前面呢我们说了啊，一些症状和一些病啊都与湿有关啊。你比如说疖子是吧，也是啊湿啊。啊，像这些情况呢都是痰湿所致啊，痰湿所致。所以传统的医学在对痰和湿方法啊，我们下面给大家做介绍啊。上面呢说一些症状和一些疾病啊，传统的医学是怎么认识的，是吧？下面我们就说一些传统的医学对痰湿的治疗啊。前面讲了啊，中医用的软坚散结，这是一个啊治疗的一个法则啊，也叫治则。那么对于上述四类疾病中啊强调的啊，怎么就不容易得这些病了呢？传统的医学看这些病需要忌口啊，需要忌口。忌什么口呢？啊，第一啊，别后胃啊，这词儿可能是很多人老年人知道啊，过去看过中医，别后胃。还有什么呢？啊，滋腻的东西啊，粘滞的东西，这些呢都不宜吃。那又翻译成现代呢，那就是什么呀？高蛋白呀，高脂肪啊，高热能的东西，是不是啊？啊，再翻译的普遍一点呢，更好懂一些呢，啊，那就是什么呢？酸性物质，啊，再说明白一点，凡是好吃的，鸡鸭鱼肉，那都属于酸性物质，是吧？你害了疮了，那中医大夫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忌口，啊，这些我们在今天在临床上仍然有效，啊，仍然有效。啊，不是过时了，啊，有人不忌口，这病怎么是好吃饭？对呀，是吧？你连着吃几顿，你看你的病发不发呀，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些病，这边治着，啊，这边伤着，啊，他不知道，啊，也可能是无意的，啊，有的是呢不经意，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就能够对疾病的恢复，是吧？大有好处啊。这是忌口啊问题，是吧？那么第三个啊。比如说啊，皮肤肿啊，中医啊，他就以这个发散、结表、出汗，哎，这个肿就消了，是不是啊？嗯，因为脏腑里的啊，包括积水、积液啊，哎，这个呢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比较严重的那种啊，浊水法啊，属于菌下啊，用了一些比较啊厉害的药。是吧？甘遂呀、圆花呀、大戟呀、大黄啊，这些菌下药，啊，是这样的，啊。那么较轻的呢，是吧？就用一些呢，比较安全的利水，啊，像车前子啊，啊这类的药，啊，利水，啊。那么再轻一点的，就用什么呢？啊，燥湿，啊，健脾燥湿，啊，就是我们说的吃完饭啊，吃一把炒葵花籽啊。那就是燥湿，哎，我们让大家喝红小豆汤啊，冬瓜汤啊，薏米仁粥，那叫什么呢？利水，啊，我们结合这个病，你光说完了病，你不说方法，你不说法则，啊，是不完整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务实，啊，务实，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是吧？只要大家认真听，啊，这些呢，啊，非常的系统。啊，一步一步的讲，啊，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不理解，是吧？嗯，但是最终，啊，这个基点不离呢健脾、养脾，啊，你比如说像有的是吧， 这些啊严重的啊造成脾切除了。很多呢都得结合，除了这个啊这个浊水菌下和利水和这个燥湿啊，那么还得结合着什么助阳，你看我们夏天养阳吗，是不是还得结合着啊助阳补肾啊分利宣肺行气活血化瘀等等辩证施。我们就把这临床啊有关的这个湿和痰啊临床上一些症状一些疾病啊我们都给大家去讲解了。而且呢啊又讲了啊传统的医学啊对痰怎么认识，是吧，这方面情况啊我们这个呢就结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这继续啊给大家呢讲这个季节啊正是啊湿热啊这个最重的时候，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时间呢及时的啊把体内的啊这个湿气排出去，有利于呢下一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把呢每一季啊就是每一道环节到了呢应时的时候，我们都做一次调整和加强，这一年下来你的身体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跟上，这一年下来跟上啊春夏秋冬啊啊，特别这个脾哎它居于啊在传统的医学但是啊它时间比较短啊，就是湿热最潮热的时候叫长夏。这个脾呢居于我们中焦啊，是后天之本啊，你看我们讲了吧啊有关脾的这些病，哇大家要对号入座啊，看看哎这个症状我就有啊，哦原先是脾，这脾的什么呀啊脾的功能，对呀、啊、什么哪方面的功能啊，是脾阳啊啊是脾阴不足啊啊还是运化水湿出了问题呀、啊？啊还是运化水谷精微出了问题呀、啊？啊还是脾主生出了问题呀、啊？啊这样对号入座，这个脾那么重要，我们怎么伤害的它呢，是不是啊，也讲做了一个脾主思的事儿。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个呢脾主生这块内容啊，我们说了呢这个脾主运化水湿就痰湿这块说了，还有很大一块内容啊，就是呢脾主生这块运化水谷精微这一块，这块的内容也特别多。所以呢咱们就接着说吧，我们在广播当中啊一直在讲着了，大家呢啊都在听这档节目啊，而且都有提，包括呀啊查脾，你看我们上回说了嘛，怎么查脾呀、啊、自查嘛，这个自查自我康复嘛，通过什么，通过你的五官呢，脾开窍于唇呢，有唇淡呢，唇紫暗呢，啊有唇线呢，啊嘴唇爆皮呀、啊、有裂呀、啊，啊这都是被认为都是脾，这都可以查。从舌头也能查呀，看看舌苔，哇那么厚啊，脾湿白的，哦寒湿黄厚啊，哦湿热，是不是，哎这就分开了。还有黑的也是滑腻，那是寒湿之极呀、啊，又舌苔没有，中间一点没有，就伤阴了， 光蛇吗？那不是，是蛇中间啊有一条很深的沟，或者呢有很多碎纹啊，脾气不错，这这块内容都有。还有呢，除了那个眼包，有眼袋啊，这怎么回事啊？啊，或者呢，女性同志有什么呀？啊，黑眼圈、青眼圈，我们那是干咳脾呀，啊，有妇科病啊，你看都能查吧？啊，我们把这些知识掌握了，还有很多了。我眼皮抬不起来呀，什么呀？肌无力，啊，重症肌无力，这个呢属于脾，是不是？肌肉消瘦，那脾的事儿啊，啊，我老试卧，懒言烧语，不爱说话，两肩下垂，弯腰驼背，不爱坐高处，爱坐低处或者蹲着，啊，那脾气不生啊，是不是？哎，很多这些症状，啊，脾不好临床表现的症状经常说，啊，老年人有时候容易忘啊，啊，哎，你看看这一翻呢，啊，这脾的事儿特别。我们说了，现在许多人呢，现在许多事儿大家都在想，而且呢白天想，晚上还想，有的呢就想过则了，啊，这样伤脾了，这个思虑过度。就说呀，我特别赞同啊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反思，这个词儿好极了。看一看你的思索是不是过了或者不足，这不叫反思吗？第二个，这你思考的这东西偏了没偏呢？是不是？是不是想歪了呢？我看想歪的人大有人在。所以这个反思这词啊，谈到哪脾主思啊，我觉得很提倡这个反思。回头看一看我们说的话，回头看看我们做的事，是不是偏离了航向，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啊。有的人就把这事想歪了，有的人呢就没有把自己是吧该想该做的把握住。有时候经常批评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啊，越批评他越乐。你老年朋友想是什么？你首先要想到自己，可是我们这老年朋友就没有在这方面就没很好的意识到，什么他也去想儿子呀、闺女呀、孙女啊，有想的问题一大堆，是吧？你现在主要应该想什么？想要把你的身体要搞好。第二，你想，第二词儿叫找乐，哪高兴，啊，要到哪去，哪有益健康到哪去，啊，就是心情要好。那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别呀，让人一说成为什么？成为家人的麻烦、社会的负担。老年人应该长把志气，所以这个反思。我们再讲到，我们多说两句话，因为我们这节目主要是中老年朋友啊，老年朋友都居多啊，所以我们经常和老年朋友说说心里话，唠唠嗑，怎么策划好啊自己老年的生活。说还有在临床上啊，还有哪些呢？伤脾啊，这个呢，第二就是劳倦伤脾啊，劳倦伤脾，劳倦伤脾这词儿啊，翻译成现代。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力。再说形象一点，叫透支，啊，叫劳倦伤脾，就过度疲劳了，超出我们身体啊承受能力了，所以最后伤脾。伤脾临床我最常见的有那么两种，啊，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就是这个一累了啊，一干活多了，就心里发空，哎，就得赶紧吃东西。这就是什么呢？生活不规律，食水不到，为了赶了活，哎，忘了休息，忘了吃饭。还有一种什么呢？慢性低烧，啊，慢性低，哎，都认为是一发烧就是炎症，不是，不完全是。后来有人知道了，哦，发烧啊，不光是炎症，哎，有病毒了也会发烧。哎呀，这个看问题又全面一点，实际上也不对，还不全面。那什么原因？劳倦伤脾。现在医学把这种慢性低烧查不出来原因的低烧称为什么呢？称为功能性的。这回大家清楚了吧？不是临床所有的发烧都是炎症，都是病毒。你像这类的低烧，你就不能用啊清热解毒的，也不能用西医的，一见发烧就抗生素，这个得补，这个得补。啊，发烧补，谁敢补啊？他就是似乎有点明白，他也不敢下，是吧？这个补药，所以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哦，劳倦伤脾， 就是我们生活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劳逸结合，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就说呢，有活慢慢干，活干不完，钱也挣不完，那一定要劳逸结合，过度的就会损伤身体，一旦损伤了，那你就要受罪了。这是啊，劳倦伤脾啊，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是吧？那么第三，就是吃冷饮、冷食啊，这个伤脾，就是伤了脾以后呢，嗜卧，就想躺着，跟床特别有感情，所以这个情况前一段特别强调啊，到了暑湿阶段了啊，大家不要进空调屋子了啊，大家不要再吃冷饮了，淋了雨以后注意啊。赶紧换衣服，淋了雨赶紧去泡脚，把它湿发出来，这段是非常强调。实际上这个有关冷食这一块呢，我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增加一个什么内容呢？增加一个后味滋腻和粘滞，这个大家注意啊。除了适量，不是说不让大家吃啊，可以吃啊，要适当吃，要有节制的吃，不要吃的啊影响了健康，得了疾病这种程度啊，咱们有个画一个底线，好不好？另外就是后味滋腻啊和粘滞，这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内容吧。这个后味，什么叫后味？什么叫滋腻？什么叫粘滞？这个也得翻译。翻译如果简单的翻译，那就是现在的高热能、高蛋白、高脂肪。翻译呢就是酸性物质，是吧？再说明白点，就哪些好吃的，加鱼肉。这个要适量吃，因为在我们的痰，在讲痰的那个过程中，那有些人呢爱生疖子、长疮，这些滋腻啊，这个后味的你就不能吃，你要忌口。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把这个呢就把它完善了啊，脾要拔入口上口啊，要呢荤素搭配啊，荤素搭啊，肝脾搭配，就是我们一些疾病，就是这个痰啊，它范围涉及的很广啊，高血脂。啊，这个高血粘度啊，这个动脉硬化，这个都认为都是属于脾，所以都要忌口。这是讲了第三啊，第四是什么呢？第四就是我们啊要注意啊，这个居住啊、工作、生活的环境得要注意，什么潮湿啊，是吧？啊，什么阴暗的啊，或者呢久居湿地啊，这个呢都伤脾。啊，这个要注意。刚头那个是吃，啊，这个是住，呵呵啊，这个方方面面啊都注意。啊，主要是啊这四个方面，我们呢这四个方面呢，都给做了论述了，啊，这个我们说点没有论述的，啊，没有纳入啊这个伤脾范畴的，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啊，尽量丰富。第五条。我们这脾啊就是肝克脾，现在临床上比较多，骨症又分啊气骨、食骨、血骨啊，很多骨症，这是什么呢？这是最严重的肝克脾。有木克土啊，木克土，肝呢属于木啊，脾呢属于土啊，木克。轻一点的就是我们刚都说的女性朋友青眼圈，这也是临床上典型的肝克脾啊，这样会使我们呢在情志方面啊，这是我刚说是病啊，在情志方面也表现了很多。所以这里边肝克脾，我们提示什么呢？就那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气是百病之源，气好生，但不好受。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引发了日本军部一场什么样的阴谋？ 而是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从1917年开始，在日谍对中国的渗透中，中日双方进行过怎样的较量？ 土肥原这只狐狸遇上沈鸿烈这样的老猎人，任他再狡猾也没招。 1931年，日本军部为什么会突然加快了侵华的步伐？档案为您揭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阴谋背后。这里是位于天津日租界的一个独立小院静园。1931年，这里却注定没法平静。从主人入住的第一天开始，上门的客人就络绎不绝，客人的身份还很特殊，都是日本官员。 这静园的主人是谁呢？可能您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爱新觉罗溥仪。静园二楼最里面的一间，被风水先生称赞是最为聚气。于是溥仪手一挥，吩咐侍从为了更聚气，都要挂上厚厚的窗帘作为书房使用。这位末代皇帝就是在这间小黑屋里接见着一波又一波的日本官员。1931年11月3日，一个日本人来到静园，他这次来是为了溥仪梦寐以求的复辟。这位穿着中式长衫的，就是去静园帮溥仪复辟的日本人土肥原贤二，时任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是这样描述土肥原贤二的：那年他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经现出松弛的迹象，鼻子下面一撮小胡子，脸上始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所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靠不住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这人做人做事特别靠谱。土肥原贤二1883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1904年10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他在同期同学中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学业，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土肥原贤二考取了专门培养日本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在北京板西利八郎公馆任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贤二为什么帮溥仪？理由很简单，顺理成章地借着溥仪的手控制中国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众所周知，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西缘，犹如坐在一把摇晃不停的椅子上。在20世纪的100年里，日本造成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达10次之多。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一阵猛烈的、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地底深处传来，在距赤坂离宫不远的新近落城、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断，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东京一下子变得低矮空旷了，只有嘈杂的人群、鼎沸的声息和冲天的火光。几乎是在地震发生的同时， 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了赤坂离宫，他们不仅前来寻求庇护，他们的沉默与严肃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逊位，政府必须立即重新组建。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便平息了。原因也很简单，重新组建的新一届日本政府说了，民众不必担心日本岛的沉没，因为日本人可以全体移民，可以去更大的陆地生活。而且日本政府的行动也很迅速，他们开始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东北。但其实日本人对中国开展的间谍活动，或者说土肥原接到关于中国的间谍任务，在关东大地震爆发前就已经展开了。 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土肥原最早的一张照片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左边的这位是一位中国百姓，中间的呢是一个日本书记员，画面最右边的这位就是土肥原贤二了。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土肥原贤二的表情善良而真诚，跟他一起聊天的那个中国人呢是一副完全没有戒心的样子。他们在干什么呢？调查日本使馆被炸。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沙俄曾经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干涉，派遣近千名陆军进驻尼港。 除了日军，尼港还驻扎有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总之一句话，当地的形势极为复杂。 驻守在领事馆的日军突然向苏联红军驻地发起进攻，红军奋力反击，将日军打回到领事馆内。但是由于日本领事馆防御坚固，红军没有重型火器，久攻不下。 没有重型武器，打不过日本人，怎么办呢？苏联红军想到了也在尼港的中国海军。为了控制黑龙江航权，中国政府海军部决定建立极黑江防舰队。海军部决定调拨第二舰队的江亨、力竭、力随三艘炮舰和利川武装拖船组成北上舰队前往支援，在9月上旬率舰到达黑龙江的必经之路尼港。他就是当时中国海军的舰长陈世英，福建福州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的时候，担任江荣舰枪炮大副的陈世英就指挥炮击刘家庙，打响了海军投向共和的第一炮。而此时担任江亨舰舰长的陈世英，同时也是江防舰队分舰队的领队长。1919年11月，苏联红军的一名政委亲自来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陈世英二话没说，将江亨舰鞭炮一尊，利川舰林炮一尊，炮弹21发借给苏联红军。至于陈世英为什么要借炮给苏联红军呢？因为当时中国海军都是闽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都是北洋水师的后人，甲午之仇刻骨铭心，所以陈世英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从他接下来处置日本兵的手法就可以看出来。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日本兵四散逃窜，陈世英下令把他们全部缴械扔入冰窖。第二天开门一看，行，全冻成冰棍了，冻死就算了呗。可令陈世英没有想到的是，有个军人临死之前他留下了痕迹，刻了一行字，当然不是到此一游，而是提到了中国军队。好在那留字的日本军人当时应该是被冻得迷迷糊糊的了，话呢并没有留全，只不过这些胡言乱语的字迹却被日军的后续部队给发现了。这字里所提到的中国军队正应了日军的猜测， 因为苏联红军没有炮，这炮会不会是管中国军队借的呢？可陈世英一方面抵死，他是不承认的，另一方面他在黑龙江面上时刻与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看到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只能封锁江口长达半年之久。 早就想对苏联动手的土肥原宪二究竟会如何出牌？ 土肥原盯上了重炮，苏联红军没有，这炮哪儿来的呢？ 1917年开始的日谍刺探中国行动究竟是如何收场的？档案继续揭秘。 老耗着也不是办法，不久中日双方商妥，各派代表五人组成调查组去现场调查。日方派出的是中国通37岁的土肥原贤二为调查组的代表，中方呢派出的是东洋通沈红烈为代表应对。沈红烈当年38岁，他可把那位与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土肥原贤二给整惨了。沈红烈曾任青岛市市长，1900年沈红烈赴考中秀才，1904年入武备学堂，后参加湖北新军。1905年春公费赴日本海军学校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夏毕业回国，后为东北海军的创建者之一。土肥原一直盯着沈红烈，他是想尽办法软硬兼施，想从沈先生的口中得到一些中国海军暗助俄人的证据。他想了什么办法呢？他请沈红烈喝酒，想借酒后吐真言得到一些情报，可没想到沈红烈的酒量比他大得多，最后喝了吐，吐了又喝，却什么也没得到的土肥原只能是另想办法了。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张照片，土肥原是怎么获得情报的呢？他呀就是跟中国人一个一个的聊天，说其实也没什么，我也不是非让你就给我提供情报，我就是想知道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没死呢，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就在这种轻松的循循善诱的聊天当中，土肥原摸到了门道。土肥原盯上了重炮，苏联红军没有，这炮哪儿来的呢？随即土肥原提出要求，要对中国炮舰进行实地调查。沈红烈一再坚持说，当时全舰官兵都已登陆，绝无开炮之理。土肥原哪能答应呢？他认准了一定要登船检查。最后沈红烈一脸的无奈，只能把手一挥说，行行行，上去上去。土肥原贤二兴高采烈地登上了舰船，可是除了完好的舰只之外，他发现有2艘军舰上压根就没有舰炮。再来查看一下当时的航海日志，确实当时没有在舰上工作的情况。土肥原就犯难了，难道中国的舰队真的是没有借炮吗？土肥原狡猾，沈红烈也是老江湖。沈红烈在到达庙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一切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住的把柄。刚才我们说了，陈世英把2艘舰船上的炮各拆下一门借给苏联红军，这会儿如果要回来重新装上，显然时间上是不赶趟了，也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怎么办呢？很简单，把剩下的那一门也拆下来推到海里，一个炮都没有，你查去吧。那么第二步的工作就比较繁琐了，那就是让舰船上所有认字的人大家一起动手把航海日志推翻了重写。土肥原这只狐狸遇上沈红烈这样的老猎人，任他再狡猾也没招。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土肥原不得不因为查无实据而停止军事行动。可土肥原又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提出要求罢免陈世英，永不录用。沈红烈欣然同意，一场危机就此平息了。而陈世英这个名字也确实再也没有在中国海军中出现过，因为他改用了自己的字季良，以陈季良这个名字继续在海军中服役。 虽然土肥原在1919年与沈鸿烈的对决中以惨败告终，但日本以侵华为目的的间谍活动却并没有停止。而到了1931年，日本突然加速了侵华进程，原因还是地震。日本经过8年重建，已初步恢复元气。恰逢此时，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损失惨重，这再次激发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危机感。日本政府知道自己所谓的移民计划必须加速。 照片上左边那位头戴防风眼镜，乍一看给人感觉好像是带着一个蝴蝶结的男人，他叫中村镇太郎，日本陆军大尉，他在苏联贝加尔地区长期充当军事间谍。1931年6月，中村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二部部长剑川美次之命，与士官景山岩太郎还有一位蒙古导游、一位俄国翻译，一行四人进入到中国东北的兴安地区。这次他们的目的不是一般的间谍行动，而是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兴安是满语，意味丘陵的意思，它是大兴安岭南麓，也是仙猛的北麓。得天独厚的地形使之成为大兴安岭南北的分界线，也构成了其地势险要、三面环山、物产丰富、山高林密。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茂密的树林里，有一支部队正在休养生息。而一支部队要想不被人发现，这就不得不说是有人要刻意的低调了。这个人呢，就是张学良。 1928年，东北易帜后，奉军改成东北军，张学良对军队进行缩编，对外宣称裁了军。其实，暗中将一群见过世面、骁勇善战的老兵，带到现在吉林省西部与内蒙大兴安岭一带屯垦部队，称兴安屯垦军。这支能打仗的部队编制相当于一个旅，并在索伦、葛根庙、查尔森设有3个边防团。日本人想要占领东北，屯垦军将是最大的障碍。中村镇太郎此行的任务正是刺探屯垦区的军事政治情况，为日本进兵东北做最后的准备。 1931年6月6日，中村镇太郎一行从齐齐哈尔出发，经昂昂西，西行至海拉尔，这一路上非常的顺利，畅通无阻。但是当他们来到东北屯垦军驻扎地附近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难题。困难在哪儿呢？就在这儿。我们模拟了当时的整个边防区，那时候的索伦、葛根庙还有查尔森3个边防团早就划定为军事禁区，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要是想硬闯，那得问问他答不答应。我们知道中村的任务就是刺探军情，那么怎么样才能进入到军事禁区里呢？中村镇太郎抓耳挠腮想了很久，终于他想出了一条妙计。禁区，科学没有禁区，更没有国界。于是中村镇太郎就把自己装扮成了东京农业学会的土壤调查专家，来东北进行农业考察。为了扮演好农业专家，中村镇太郎携带了全套的装备，比如说望远镜、测绘杆、土板还有照相机，真是一应俱全。这儿有件东西可能您觉得特多余，没错，就是他，老棉袄。 六月份的东北已经天气转暖，完全没有必要再穿棉袄棉裤了。可是中村镇太郎一行人呢，不仅要穿上棉袄棉裤，还固执地在外面套上西装皮夹克。这里头有什么玄机吗？当然有。奇装异服内藏着什么玄机，我们先不管。甭管中村镇太郎一行人心里打了什么算盘，但是这帮人不合时宜的这种装扮就足够显眼的了。 1931年6月25日早晨，中村镇太郎四人骑马抵达葛根庙苏恶公冶府附近，刚好遇上正在操练的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三连。中村镇太郎四人不合季节又不伦不类的装束，所骑马匹蹄子上所裹的棉布，都引起中国东北屯垦军士兵的怀疑。中国东北屯垦军士兵对中村镇太郎四人进行盘问，中村镇太郎称自己是农业专家，来到屯垦区进行土壤考察。 日本人进入军事禁区，甭管什么身份都不是一件小事，那就不说是抓，反正人是得留下。理由嘛，很简单，前面山路崎岖，恐有土匪出没，在团部暂住一宿，明天派兵护送。东北屯垦军的士兵们当然不是为了中村镇太郎等人的安危着想，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他们是为了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而赢得时间。中村等人也看出来了，所以他们决定不领这个情。 1931年，日本间谍中村镇太郎究竟在中国刺探到了什么？ 日军要是有了这些情报，空中轰炸、井水投毒，就算是有了指能。 侵华日军为何突然加速侵略中国计划？档案继续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春日游罗浮潭》。行歌入谷口，路径无人机，攀崖渡绝壑，弄水寻回溪。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烟柳未尽兴，日落群峰西。唐天宝三年，在长安翰林院当了三年文学侍从的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他黯然离开长安。为了疏解伤感，他整日饮酒作诗，出入名山大川。天宝十一年，他来到邯郸探望弟弟李浩，当时李浩遇到了官司纠纷，李白特意去安慰他，并与他同游。罗浮潭就是他们邯郸之游的第一站。那天李白把酒而歌，边走边唱，不知不觉走到山上。登至山顶，群花之中的李白被眼前的风景陶醉了，因此他在诗中写道：唱着歌 从罗浮潭山下的谷口进入，不知不觉发现前面已经没有了路。攀登悬崖，渡过深谷，顺水游玩，沿着曲折的溪流，云从眼前的石头上飘起，我被这满山的鲜花所痴迷，一直在这里流连忘返，直到太阳落山，流金满地。诗中提到的罗浮潭位于今天河北省邯郸县西北，它原名卧龙潭。邯郸县志曾提到，相传夏季没有白气起于潭中，上达天际，历久不散，如龙之吸水。罗浮潭呈西北东南走向，周围是裸露在外的奇形怪石，潭底平坦，全是光滑的岩石。关于卧龙潭更名为罗浮潭，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相传赵国邯郸江窑村的美女秦罗夫嫁给了赵王的侍臣王仁为妻。一次罗夫外出采桑，被赵王看见，赵王想将他占为己有，罗夫不从，便弹筝做了一曲《陌上桑》，告知赵王他已有夫君，但是赵王步步紧逼。罗夫性情刚烈，为民心志投潭而死，从此卧龙潭便改名为罗夫潭。罗夫潭边有数百亩桑田，森林植被丰富，在潭的上游泉眼遍地，泉水常年细流，一到雨季，雨水顺山而下，汇成激流，猛然跌下，水声轰鸣，形成了壮观的罗浮潭瀑布。在罗浮潭南边的卧龙坡上，伸出了各种怪石，其形同龙头，有角有眼，这条天然形成的龙头偏东北，尾偏西南，俯卧于卧龙坡上，头伸出坡外，做出了伸头吸水之势，而且也正好面对着与他相距一公里的赵王陵。因为李白曾到罗浮潭游览作诗，让罗浮潭从此闻名天下，所以后人在罗浮潭的北坡上建了一座四角亭，取名为李白亭。亭内有石桌石椅，石椅上素有李白的塑像，诗人正在挥笔作诗。如此与世隔绝的一潭碧水，静静地存在于早已不是繁华国都的邯郸，让远离长安的诗人心无旁骛，深深陶醉，直到日落西山才恋恋不舍地返回。李白曾在邯郸留下不少诗作，作品或激情澎湃，或以美人迟暮自比，隐隐表达了他那颗无处安放的报国之心。或许罗浮潭简单自然的美景，恰恰能让他暂时忘却浮华尘世的烦扰吧。行歌入谷口，路径无人迹，攀崖渡绝壑，弄水寻回溪。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烟流未尽兴，日落群峰西。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程涵，感谢您的收听。